黑暗闪出曙光，凭面前熟悉凝望，仿似初春再访，只有你的眼光。 流浪任性的山，今天不平安，容貌让你仔细观看，旧情复炽更疯狂。 如绝望的灯塔， 等海鸥再造火， 像记失的某封信，曾获永远珍藏。墙外内心激荡，在平发出光芒，曾遗落的希望，抱紧了永不放。长年独身守望，又再置身天堂，同流着一颗泪，是我星光。耀眼星光，嘴角轻轻探访唇上的形状，只要走到渴光，不要讲出晚安。 疲倦后要归家，找到安躺地方， 随着抱拥收放，旧情复炽更疯狂。墙外内心激荡，在并发出光芒，曾遗落的希望，抱紧了永不放。长年独身守望，又再置身流着一颗泪，是我星光。 尽奉那心的光，闪出曙光，凭面前熟悉凝望，隐藏沉迷落地， 仿似初春再访，只有你的眼光。走到渴望，不要讲出晚安。